据南朝鲜网报、民众之声报道，敦促4月号特别法修改泛国民集会25号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，有4月号惨祸受害者遗属、工人、农民和市民等10000多人参加。集会上发言者指出，朴槿惠政府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就限定4月号惨祸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活动期间到6月30号为止，并已着手办理旨在强制加以解散的行政手续。集会结束后，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声明将以11月12号为民众总动员日进行群众性斗争。这一天，奎利当局把120个连、11000多名警察兵员部署在集会场所周边，造成了杀气腾腾的镇压气氛。另外，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23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表示谴责新国家党向在野党建议，如果在4月号惨祸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名单里删除青瓦台，就给放宽调查委员会活动期限作为其代价。